所以说啊，伊斯兰呢给我们规定了各种各样的生意，在这当中呢，安拉只给我们禁止了一少部分啊，一少部分，其中呢总的来说呢，也就是归纳下六种。第一就是无形商品，无形商品我们一般在买卖当中呢啊会遇到这种情况，比如说怀孕的母牛，你说这个母牛要下崽了，我这个还没下下来，你说我就把你这个小母牛买了，不可以。因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它生下来之后是死是活，是壮是胖，是公是母，你不知道啊。或者是啊，树上还你可以看得见这果实，但是还没有收割这样的果实，然后你去买，因为什么？你不知道明天是否会有灾难，会有暴风雨，或者会有冰雹把这庄稼损坏，那然后就会和买卖双方就会产生矛盾啊。那么还有就是羊毛身上的啊，羊身上的羊毛啊，你没有剪下来，那么你去买卖也是不行的。正如啊，这个先知桑拉拉和萨拉玛说，未熟的果实尚未脱离羊身的毛，没有从母牛乳房中挤出的奶，还没有从奶液里提炼出来的奶油，都不许可当做正式商品出售，因为这些属于没有形没有成型的商品，成败风险呢未定，无法交货，因此不可定价出售成交。那么呢，从这呢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个，就是没有未成熟未制成之前的物质不能确定其质量和数量，没有构成正式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，收款成交在教法法律上是不成立的。这个定论获得了是伊斯兰四大法学家一致公认的。那么在当今社会当中呢，我们这种现象也有，大家说你买牛嘛，你过去买牛，我们不买牛，我们现在都做的是大生意，懂吧？那么当今社会就是工厂正在生产的还没有经过合格检验的物品，以及股票市场上只见广告而不见实物的空买空卖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所说的期货，你不是买卖它的实物，而买未来价值，甚至是一块钱可以做十块钱的生意，这样的生意是被禁止的，不可以的，因为它的隐患要大于它的利益啊。那么第二，不可经营的商品，那不可经营呢，这就啊，我们就很大家都很熟悉了。你比如说啊，经营不可得的商品，就你没有的你卖给别人，你比如说失散的家禽，我们家的这个东西丢掉了啊，但是呢你又卖给别人了，等到说我找到我再卖给你，不可以。因为啥？你根本就确定不了你这件事情，你这个丢失的物品能不能找到，这样的物品是不可以买的。未捕获的这个动物啊，比如说打猎，你说我可能要打能守住一只什么什么的猎物，野兔，比如说我买一只野兔，我想吃一只野兔，它还没有打好，你把钱就给他，你说我买你一只野兔，等你打上了你再给我，不可以。扔在海中的鱼类不得经营出售，因为先知桑拉拉萨拉姆说，不要购买未被捕捞上岸的海中的鱼，因为这个生意不可靠。那么在当咱们这个现在的社会当中呢，有许多商品呢虽然容许穆斯林合法买卖和使用，而且国外也有货，但国家禁止进口，非经走私这种风险啊才可以获得的，穆斯林就不能参与这种买卖了。国家禁止的，明文禁止的，他还没有拿过来，然后他给你卖，这种买卖是不可以经营的。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就是不经营质地不明的商品啊，比如说坚果的果肉啊，羽绒被服中的羽毛或者是毛绒，大宗的粮食或者干果啊，不能单从它的表面或者表面样品成交，对内在的实质不明的东西必须要这个勘察啊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属于一种赌博性质的侥幸交易。这些物质虽然不能每个都打开检查，但必须有商家的质量保证啊，内外质量一致，有充足的证据和保证没有掩盖和欺骗行为才可成交，以防商业欺骗。那我们现在在市场上呢，经常呢会出现这样的啊假冒伪劣产品，例如那个粮油掺假、商标造假，以及啊以次充好，以及假药、假钱、假证件，所有这些都属于这一类。那么第四呢，就是不接受三角 债户的经营。牧师说，经营当中不可转移债户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三角债，他欠我的钱，我欠他的钱，然后我说呢，那么把他欠我的钱抵给你，顶住他欠你的钱了，这样是不可以的。啊，一方不直接付款而引入欠他人钱的这个债户呢，用此人的这个债额呢抵账，或者更加复杂的债户转移关系，为穆斯林经营者所不容，应当避免。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，我们这个三角债务呢，在这个商业当中呢，属于欺诈行为，用无法收回的死账、赖账啊来抵账，最后做出逃账、破产、销账，或使许多经营者吃亏上当，民工不得工资，法律诉讼无门啊，这种状况都比较多。那么第五呢，就是不经营不洁净的商品，不经营不洁净的商品，这个呢，我们就这个大家都应该还是。啊，在这方面呢，应该都还是比较知道的，因为圣人先知算了拉胡萨拉曼说，真主和他的使者不许可你们销售酒、自死的动物、猪和神像。圣门弟子们就向安拉的使者请教问，安拉的使者，请你告诉我们，如果使用了自死动物的脂肪涂抹这个船舶，防止漏水，来处理皮革或者点灯，也是禁止的吗？圣人算了拉胡萨拉曼说，对于这些不禁止。啊，先知穆圣算了拉胡萨拉曼然后又补充到说，那些遭到真主诅咒的犹太人，他们将真主禁止他们食用的脂肪化成油膏到市场上去出售，然后获得利益。那么当圣门弟子们询问对待酒精饮料的经营原则时，先知算了拉胡萨拉曼说，真主确实禁止你们饮用，也禁止你们销售。穆斯林圣训集传述，先知算了拉胡萨拉曼说，真主禁止你们饮用和销售酒精饮料，也就是说卖酒是不容许的，也禁止你们买卖狗，禁止你们接受与卖淫有关的钱财，不许可接受求神算卦这些人所赚来的钱啊，两大圣训集收入。那么在现在社会当中，穆斯林禁止经营非清真屠宰的牛肉啊，或者食用这个用料酒所加工的食品，使用猪皮胶配制的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有些说的明胶啊，猪皮胶所配制的糖果啊，包括说明文国家也是严厉打击的毒品、麻醉品以及一些淫秽录像。那么这些的收益都是不合法的，穆斯林不能接受啊，不能够接受。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则，也就是说作为穆斯林来说呢，我们应该以合法的方式去谋求安拉的福利。那么第三样，也就穆斯林想获得今后两世，今世的福利，后世的天堂，那么第三样，那么我们就说，对于钱财，我们是每个人都应该明白，我们要有领受啊。所谓领受，老人经常说嘛，哎呀，这个人领受好了，什么是领受？从阿拉那里领来，你还要受得住啊。钱财给个不匹配的人，那就是灾难。我们汉语当中也叫什么？德不配位，啊，德不配位。就你拿到钱财，你没有尽到你钱财的义务，那么这个钱财对你来说就是一种灾难。它不会成为你通往天堂这条道路上为你这个开路的这把分刀，啊，而是会成为割伤你的一把刀。因为人有钱了，如果不顺主的话，那么为非作歹就容易了，他会助长人们嚣张的气焰。所以说，当一个人拥有了钱财，首先要明白一点，要尽到钱财的义务。阿拉给了你是让你掌管，让你保管，不是你的，就跟你的身体一样，它不是你的，你要用它来淫谋，而不是用它来为非作歹，用它来标榜自己，用它来危害其他人。阿拉苏巴哈在古兰经当中说，阿拉哈库姆塔卡苏，对吧？赛富已经使你们疏忽啊，这个我们大家都会，大多数啊人都会背这段古兰经。阿拉哈库姆塔卡苏，哈达苏鲁图姆勒玛卡比尔啊，阿拉哈库姆塔卡苏，赛富已使你们疏忽。如果你获得钱财的目的就是为了标榜，那就是互相赛富，那么你要小心了。啊，这它会使你疏忽纪念安拉。那么这段古兰经最后一句是什么呢？然后在那一天，由于今天的这种恩泽，你们将受到审问，真主会一分一厘一毫的和你清算，你把这钱用在哪里了？当然，这排除你适当的花费， 你说我赚了很多钱，我还穿个带补丁的裤子，是不是？不是那样，而是说你要正当的花费，而且要把它花在正当的地方，不能诅咒为虐。啊，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你一定要把钱财的义务交掉，什么 zakat， 是阿里斯兰啊也多次提到，古兰经当中阿拉苏帕他来说，那些聚集钱财、聚集金银的人，不在主道上花费他的人，你以痛苦的刑罚向他们报喜吧。忏悔章34节，啊，那么在圣训当中，圣安利斯拉姆也这样警告这样的人。圣安利斯拉姆说，在复生日没有交纳天课的这些敛财的人，他们的钱财，阿拉会让他们变成一枚枚火烫的金币啊，用哲汉纳的哲汉纳姆，用哲汉纳姆的火让这个金币烫红了，然后烫他的肋骨，烫他的肋，他的脊背，还有他的额头。当这些金币这个削弱一点点的时候，然后重新把它拿到火狱里，重新再烧红了，重新再烫它，就以此重重复复去惩罚它。是阿里斯兰在最后的一句话是，天后是火狱里面的一天是今世的50000年，你能受得起吗？受不起啊！所以是阿里斯兰也提醒我们说，注意，你们都是牧放者，你们要对自己所牧放的对象负责。男子是家庭成员的牧放者，他要对家庭负责；妻子是丈夫家中的牧放者，他要对其家庭负责；奴隶是主人财产的牧放者，他要对他负责。注意，人人都是牧放者，人人都要对其所牧放的对象负责任。所以说，钱财是安拉给予我们，让我们用来在今世生活，然后谋取福利的。有钱人是不是件好事？如果你用对了，是件好事。正如是阿里斯拉姆在另外一段哈迪斯当中所提到的，有人向阿拉使者桑德拉萨拉玛来叙述说，你教给我们说，谁要念了，每天念了苏巴哈纳拉阿拉哈姆德里拉乌拉伊拉伊拉拉阿拉哈克巴尔，对吧？念了这句赞词之后，阿拉就会在后世给他巨大的福利。但是当我们念了之后呢，那些富人他们也念了，因为在这个圣训下降的背景，就是他们说那些富人跟我们一样为主道出征，为主道去厮杀，但是呢他们还有多余的钱财去为主道去奋斗啊，为主道去施舍，所以这份福分呢我们就获得不了了。于是使者就教导他们，你们念苏巴哈纳拉阿拉哈姆德里拉乌拉伊拉伊拉拉阿拉哈克巴尔，你念这几句言辞，到后世安拉就会给你们更大的福分。当他们念了之后呢，这些富人也念了，于是他们就又来向使者诉说，说使者啊，你看我们念了，他们也跟上念了，我们就没有像他们一样有多余的钱财去施舍，获得更多的回赐了，怎么办？使者说，那就是安拉给富人的另外一种恩典了，没办法，啊，没办法。所以作为一个穆斯林，我们在今世生活当中避免不了要有一些生活物质，我们不要去排斥它，甚至呢，我们在有能力的情况下，要尽啊一些能力去更好的去谋求索取它啊，去赚取一些生活物资或者赚取一些钱财，其目的不单单是为了享受，而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支配它，获得更多的后世的财富，获得更多后世安拉为抹明为这个施舍者啊，为这些也就是今世有钱人所准备的另外一种福分啊。阿拉哈姆德里拉伊拉比拉拉米。